抱着你幸福的轮廓，连叹息都变得清澈。你的温柔还清晰如昨，伸出手仿佛就能触摸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我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时一厢愚梦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，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心中的期盼，有一种暧昧的情郎，站在这城市某一端，寂寞和爱相浮云聚又散。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是一厢愚梦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，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近况，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情郎，站在这城市某 我是珊瑚礁，有人说我只是石头，事实上我是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生物，大到从太空都可以看见我。不过你们还能看到多久了？我存在了2亿5千万年之后你们才出现，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，你们已经带走了我的1/5。我生活在海底，你们很少见得到我，但你们真的需要我。

真理。

像我是意乱心迷，痴痴地望着你的身影，而你不经意回眸，看得我心乱如麻。 花不花

心愿都请到明天会实现，只为能拥有你的笑容。你的眼睛充满阳光和温柔，告诉我从前悲伤都是错，有好你我就会快乐，热情在心中留，今天到永远的明天，请你陪我一起走，有你我就会快乐，把阳光到手中，你的笑容是我温暖的所有，你的笑容是我温暖的所有，你的笑容是我温暖的所有，你的笑容是我温暖的所有， 我想念你的坏坏坏坏无法

尽喝醉，别问我心是否已碎，你不曾喝过酒，不知酒醉的滋味，别问我是否已经喝醉，别问我心儿是否已碎，你不曾深爱过，不知心碎的滋味，就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